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 明捞数。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个叫做 mini show， 不知道跟苏锦梁有没有关系。 mini me， 我知 道。mini me， 就叫名创优品。就之前呢就是吸了人家的手机壳，就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企鹅来的。 是的。 咁然後咧，跟住就我諗就上次俾人嘈完之後，就改給另外一個。 係啦， 咁就吸咗啲光記 嘅，我就叮叮叮，係啦， 佢就變咗董董， 係啊， 董董董 L。 係， 咁咧就嗱，我覺得既然香港嘅海關咁英明神武， 係咯， 人哋年銷市場就話人哋侵權又剩， 係咯。 喂，大佬呢間嘢個 logo 啊，都係抄呢個 Uniqlo 噶啦， 係咯。 系嘛？ 同埋成日都讲呢、這个咩果断执法啊，依法治港啊， 又讲到知识产权咁重要， 系咯， 又有网络上边嘅版权保护咁紧要， 系啦，之前就讲到咁行， 又话香港嘅创意产业咁重要，好啦，而家加埋晒所有因素啦，又急市民所急啦，咁你梁振英仲唔做嘢？ 系咯， 系嘛？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响晒胎嘅咯，呢单嘢已经系，点解仲唔做嘢咧？横掂你嘅竞选当中啦，竞选毛啦，已经进入，所以咪话呢个六加一咯。永远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竞选活动就只是限于打嘴炮， 嗯， 就是用把口令噏。很简单，今天就有一单就更好笑，我觉得就是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 嗯， 就是这个瑞士洛桑的一个管理学院IMD 就公布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咁啊，香港系继2012之后咧，再度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嘅地区。咁瑞士就 系 第二位，去年排首位嘅美国跌到第三。咁呢个 IMD 嘅竞争力中心主任呢个布里斯就表示咧，有利嘅营商环境、健全嘅银行同埋金融体系，以及低税率对资本流动不设限，都是令到香港再度成为最具竞争力地区的原因。咁嗱，呢啲咁样嘅所谓全球竞争力排名咧，不外乎就几个机构嘅啫，除咗洛桑管理学院啦，就呢个美国嘅传统基金会啦。咁传统基金会就系评呢个自由经济啦。另外就系呢、這个大陆佬啦， 中国社科院啦， 系啦，大陆佬唔系社科院嘅，唔知道叫做咩嘅，有个机构去批。 OK。 咁咧就奇就奇在喺 Before 洛桑呢個公布之前咧，大陸佬公布嗰個咧，就中國就排喺香港排喺深圳之後喎。 係 深圳就係成為全中國競爭力最強嘅地區， 係 城市。咁香港就排第二。咁呢個報告仲好笑喎，香港排第二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香港太多人反政府啦。 係即係社會嗰個撕裂啊，競爭拗太勁啊。 係啦，咁但係好奇怪啦。洛桑呢個研究主任所講嘅嘢咧，都合理嘅，即係話係一個營商環境，其實係睇緊個經濟嗰、那個資本流通啊，做生意方唔方便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同埋其實啲剝削勁唔勁咯？我哋頭先講咗啲剝削咁勁就梗係 有利營商啦， 競爭力梗係 因為啲錢去曬啲商人度 嘛。冇錯。 咁但係嗱，你睇到啲前十名啊 ，IMD 嘅排名裏邊咧，第一香港，第二瑞士，第三美國，第四新加坡，第五瑞典，第六丹麥，第七愛爾蘭，第八荷蘭。第九挪威，第十加拿大， 冇深圳喎、 啊，又冇深圳喎、 啊，系咯、 啊，嗱，仲要记住，好多呢啲都系好细嘅国家地区嚟嘅，瑞士细啦、 啊， 新加坡啦、 啊，爱尔兰、 啊，爱尔兰啦、啊，荷兰其实同台湾咁上下人口嘅啫， 系 嘛，挪威啊呢啲人口好细嘅国家，丹麦啊等等，其实呢样嘢显示到咧，就系所谓强国系一个幻象嚟。強國是經濟總量，經濟總量是任何乘以13億呢，就算你說吐一啖口水都是全球最大的篤口水，或者屙一嚿屎都是，所以一定可以列入健力士紀錄。 沒錯沒錯， 所以它的經濟總量最大不等於它的經濟強國、經濟強國是什麼呢？第一條你看競爭力之後就是人均國民所得，如果你用人均國民所得去看，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的、因為它還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貧窮的人口，但是共產黨就喂他們吃一種叫做強國偉哥，我覺得強國偉哥呢就令到他們自嗨得很厲害， 而輔助食呢個強國偉哥，就要再食多一劑叫做睇低香港人。 係，其實即係叫做民族主義呢劑嘢叫做， 就貶低香港人。 係， 就用呢樣嘢令到佢哋一種優越感。 係， 因為以往佢哋喺香港人面前係冇優越感啊嘛。 係， 咁嗱，中國人最衰搞咩咧？就係輸俾自己人。係，嗱，佢輸俾其他人咧，佢就唔會嘈嘅。 嗯， 係嘛？ 即係抵。 啊，最多就係人哋鬼佬擰轉面之後，佢就屌正撲街嚟。係，仲要係自己聽到嘅啫，都唔敢大聲俾人聽到。即係呢啲你睇維園阿伯嗰啲已經睇到，即係永遠我哋以前幾十年前喺街擺街站都係咁，嗰啲阿叔咧一定係咁啊，入曬衫袖，唔知點解行埋嚟，你以為佢打你啦，其實唔係喎，佢距離好遠嘅，你聽唔到佢講咩？你想兇佢好易嘅啫，你行埋去大聲講，阿叔你講咩啊？即走， 係 即走， 係 呢個就係 typical 嘅強國。 係。 所以他在他們自己的競爭力報告呢、是based on政治原因來去踩香港，因為他裡面的 message 就是說，因為你班友佔中，他沒有說佔中兩個字，但他意思全部都一樣、所以你競爭力排名就跌。好了，現在出來就笑到爆嘴了，今天 AM730 那份報紙的標題都不知道是不是玩他，香港全球第一，全國第二，就出現了邏輯的問題。 是 本來就是兩個調查，就冇所謂，但你一擺埋就好荒謬，就係話香港係全球攞第一，但係睇全中國攞第二，咁中國係點咧？係 咯，咁 中國唔通係全宇宙第一？咁所以深圳係全宇宙第一，香港全球第一就變成係喺全國第二，即係全中國係大過全世界。 係啦，係啦，中國係大過全球。 係啦，中國大過全球。其實呢個亦都係咧，我即係一路所講嘅，就係呢個世界即係韓寒嗰句説話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其實 exactly 是一樣的。中國邏輯咩咧？就是搬龍門，是 based on 佢嘅黨嘅意志同埋佢自己嘅需要，民族主義嘅需要，管治嘅需要，去製造出一種屬於中國人嘅邏輯，然後去指指點點個世界，跟住調翻轉最好笑係咩咧？即係好多人都舉例嘅，即係話由太監指導你去洞房，佢亦都唔係做到全世界最好、最有競爭力嘅國家，但居然佢由佢嚟去評香港，即係話一個太監走去指揮，話俾你聽啊，你琴日嘅喺床上面嘅表現咧就唔係幾好嘅，其實係應該排第三嘅啫，啊，因為咁，跟住你一問佢，你識咩？ 你得咩？ 你得咩？咁佢講第二啲嘢啦，開始嗱，呢個就係、千祈唔好進入去呢種中國式嘅邏輯。第一，所有中國呢啲排名遊戲，你都係得啖笑嘅啫。因為係冇 credibility 嘅。 孔子和平獎一樣咯。 係啦，即係白花金雞獎一樣。其實係冇 credibility 嘅。個原因就因為永遠佢都有個黨嘅指揮喺度。無論你係最簡單嘅作協每年嘅作家獎，到呢個影視獎，到電影頒獎禮，其實全部都係。後面都是政治操作，包括春節晚會究竟你上去還是鄧紫瓊上去，其實都是政治操作。如果那期是要壓港澳的，就一個港星都不用去，是吧？ 全部說孫楠、韓紅那些， 是的，是的，再不是就恢復那些東北二人轉、相聲那些，小品那些，趙半山那些，用他們那種農村口味，延安的口味，是吧？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跟他們爭論是浪費氣，是不需要爭論，你只要說的就是、這個就是中國的邏輯， 是你們的邏輯，不過世界不通用，對不起，香港人用的是普世的邏輯， 是真的叫做邏輯，那就完了。我覺得他們知不知道香港在洛桑管理學院世界排名第一呢？他們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的，他們不會知道的，因為在他們來說這些新聞是不值得宣傳的。內地官媒一路呢幾年嚟，梁振英上場就係宣傳香港嘅衰嘢。 係 呢個係2012年以嚟。如果你梁振英講到你自己同內地關係咁好，喂，你如果背上香港利益，你咪應該 stop 佢哋做呢啲乜嘢啊？ 係咯， 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央電視台係不斷宣傳去踩香港嘅衰嘢，係洗內地嘅人嘅腦，講到香港人係好似十惡不赦咁樣。係咪你身為特首，你做過啲咩嘢？ 成日話人唱衰香港咁樣呢啲咯，呢啲咪直情係 嗱。以前你就話李柱銘喺美國唱衰香港嘛， 而家你就 而家係黨媒官媒長期有計劃、有組織地唱衰香港，包括連競爭力排名報告都唱衰香港。點解你梁振英唔出嚟反駁啊？係嘛？有冇一個官出嚟去講嘢啊？ 系咪苏锦良你唔出嚟反驳？ 系 系咪？点解我哋衰过深圳？有冇搞错啊？系咯，点解你唔反驳？佢唔会啊，佢企埋。点解梁振英咁乞人憎？系、因为佢企埋喺对方嗰度踩香港。 系佢走入去内地搞内交嘅时候， 每一次上去嗰阵时候，佢都讲话：你睇人哋深圳发展得几快，系香港再唔追上去嘅话， 香港要学深圳啊嘛， 香港要学深圳啊嘛，系由佢嚟噶嘛呢啲嘢。所以我就话咧。梁振英越 campaign 民望越低是有原因， 點解個民望咁低就咁解啦？ 點解民望咁低？ 三六， 其實乜都係假。三六點幾啊？ 三六點二咯，好似係 啊，同林林差唔多啦。咁咧就呢、這個 林林應該高啲 個肚腩啊， 係個上圍係咪咧？ 咁咧就呢、這個咁嘅民望咧，其實有得解嘅，我覺得同佢做任何嘅政策成功與失敗冇關。 係 呢個係一個咩啊？香港人係 feel very bad。 嗯。 是感觉很差， 为 什么感觉都很差呢？因为一国两制里面，其实特首香港人的期望是最先代表香港利益，这个很简单的，就算你在广东省都是一样，广东省下面的东莞市都是一样，如果东莞市的党委书记、市委书记不懂得为了保存东莞的人业去抗争的话，其实他都很大镬，这个就是所谓你先是地区利益，是吗？梁振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腦裏面只有一國觀念，他調回轉，他代了習近平的角色，來去訓香港人， 即是他做了習近平的代理，在香港的代理， 就變成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你留意 even 在英國倫敦直派港督的年代，麥理浩由到這個彭定康，有沒有用英國的政策來去訓香港人？英國要發展這個創意產業，1996年英國之前金融自由化，彭定康會不會拿著英國的政策，然後告訴香港人，你們吃屎吧，如果你們不再發展金融，你看我們現在倫敦發展得多快，是嗎？是絕對不會做這些衰格的事，原因不是說他的心不是這樣想，而是他知道這樣做是相當之黑人憎，就是一種殖民者的氣焰。 為 什麼香港人到今時今日的離心越來越厲害？就因為連個特首都變成代入了一個殖民者的身份， 而仲勁過以前嗰個真係嗰個殖民者， 係仲勁仲衰過，仲衰過真係嘅殖民者。殖民者佢會用一個咩角色咧？佢有一種叫做 patronizing， 佢個態度顯示出嚟佢係高過你嘅，不過佢唔會用言語嚟去踩低你。 係， 譬如好簡單，佢會同你講，譬如大家都係作曲咁啊，我要顯示到我叻過你嘅話。阿周俾心機你下下碟得㗎，即係呢種咁嘅態度，唔差嘅今次都，不過爭少少咁。咁即係好似我係好權威啊嘛。係 啦， 呢種就係一種 patronizing 嘅態度， 都 係 高明啲啦， 就唔會直接踩你，就話阿周啲嘢唔得嘅咁樣， 你 就唔會咁講。 排第二，我排第一， 係啦，就唔會咁講嘅。咁但係大陸佬，我覺得個問題咩咧？就係佢哋嗰種共產嘅文化咧，係相當之粗糙，係師承於延安嘅農村、海陸豐嘅農村同埋蘇聯。共产党，这些全部都是没有文化的东西，所以呢他连一套稍微虚伪的政治修辞都不懂，是不是不想，是不懂的，永远的东西老老土土，张德纲就整个大红的 backdrop， 成棚人就四级企在那里，就揸着个咪在那里训话，最核突就是刘乃强晕了出去，还在那里对着那里杀熟狗头，大佬的样子都已经苍白到连口唇都没有颜色了，还要在那里依个嘴在那里笑，在那里拍手，即系咧，呢啲就系共产党一个字，微族，系嘛？如果用呢个昆德拉嘅讲法，叫做 kish， kish 就系咩咧？一种过犹不及嘅微族，永远欢迎就一定要热烈嘅，争取就一定要积极嘅，系嘛？有唔积极嘅争取嘅咩？ 系 有唔热烈嘅欢迎嘅咩？系嘛？就永远都系呢个领导人咧，一定要加埋前边伟大啊，乜乜乜啊，永远正确啊，呢啲咁嘅嘢，呢种咪 kish 咯， 系 一种微族，唔系庸族。庸族就仲系 bad taste 啫，嗱而家就仲最惨咪咩？ 而家系擦鞋加 bad taste， 微族加庸族，就两样加埋一齐就真系扑街啦！我话俾你听，就系永远香港人同佢距离咧，只会越嚟越远，只会越嚟越远。嗱呢个咧系到今日六八九都唔明嘅，佢仲以为嗱，我觉得佢安排得好周到添啊！张德纲嚟之前，相去呢个陈淑薇嘅节目嗰度。在度哩不啦，話自己願意同泛民溝通，因為佢收到風啦嘛。好啦，跟住白宮發言人就不斷在自己專欄嗰度咧，就去反駁其他人，就宣傳梁振英嘅政績。呢個係 orchestra 嘅，大家夾好曬噶啦，我覺得。好啦，到張德江嚟嗰陣時候，放毒走去整蠱阿曾俊華，俾香港零一。 係啊， 因為根據星島嘅講法，當日在場嘅三條友，一個叫馮偉光， 一個叫邵善波，其他一個就唔好講名啦。咁就係六八九啦，係係嘛？ 係 咁，你三個揀一個啦，邊個放毒？ 個個都可以放啦，其實 可能三個就放啦， 根本就係呢三個自己有嚟嘅。 我覺得邊三個都好，其實都係六八九 分， 係嘛？只不過就係佢通過邊個把口講出嚟。咁好啦，跟住放完毒之後，又再呢個臨尾張德江走咗。就走去 TVB 咯， 系系 系，系嘛就唔景进访问佢啦。好啦，就系唔访问游志开，一访问就系真系七到不得了啦。就系先就讲足球。 系， 我成日都话，我睇完嗰段之后，我真系想呢个兜巴车来。 系， 佢就系话咧，我系支持香港队嘅，但系如果你问到我边一队赢咧，我就唔会答你嘅，因为你将呢个问题政治化。 你将佢二拣一就变咗系政治化。 系啦，即系话雷霆对勇士咧，就系我支持勇士都好咧，但系你问我边队赢，我唔答你。我不答你的原因就是你不可以将 NBA 政治化， 或者 是吧，就是 一是马体会一样， 是一是你就是支持这个 Oklahoma 独立， 是 吧，如果你支持雷霆的话，如果勇士的话就是这个勇士是什么三藩市， 不懂的 NBA 我不熟的、 啊、金州，金州哪个州，金州勇士嘛 Golden State 嘛、 哦、 但是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州，如果在梁振英眼中呢，他就會覺得如果我支持雷霆的話，那就支持 Oklahoma 是 吧、 嗯、 那如果我支持勇士的話，我不知道哪個州 是吧，在他眼中其實才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 其實從來香港人對體育運動的支持就很直接， 是 就支持自己的球 隊， 就講完就講完了，支持的意思不是說支持他訓練嘛， 是 不是說支持他比賽嘛， 是支持他贏嘛，其實 是他連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在他的腦海裏面、是反反覆覆想得咁細密，慎防行差踏錯，係咪呢種人 可以想到個咁樣嘅答案出嚟？ 可以想到一個咁七嘅答案，仲要係講出嚟，咁樣就等於將個球足球比賽政治化。足球比賽係講勝負，吳景章都頂唔住， 係 都問佢，其實足球比賽得一隊贏 嘅，係咯，係嘛？即係睇運動比賽，梗有輸贏噶嘛， 係嘛？咁即係咩咧？即係任何運動比賽有中國隊參與嘅，就唔可以支持香港隊贏中國隊。嗱、那個邏輯就係咁啊嘛，佢係 啦， 二揀一就唔得啊嘛， 係啦。 嗱，我支持香港隊，不過我唔支持香港隊贏中國隊嘛， 係。 咁背後係乜嘢理據咧？係、基本法邊一條講到明香港特區政府係唔可以支持香港隊贏中國隊、如果基本法裏面容許香港有獨立的身份去參與國際組織，就自然出現香港對中國隊這個問題 了， 是吧？那兩個電影一起去參與康城影展競逐最佳外語電影，那就怎樣、是吧？ 又是 可以支持香港電影了， 更加政治問題， 是吧？那不想香港電影贏了最佳外語片，如果你一叫我揀的話就是政治問題， 是當然是政治問題，更加是添。 喂，那很簡單，李慧詩次次在這個單車場地追逐賽，他的對手其中一個都是 中天線，都是 大陸車手來的，那就怎樣？所以我就說這些就是六加一，我就說永遠在他心裏面其實說得最簡單、就是他是一個小氣的方丈，他用小氣的方丈去度另一個更小氣的方丈，因為他知道習近平是球迷嘛， 是 就是這麼簡單嘛，就是說他那個心思神密到這樣的地步是怕整個政府得罪了中央，你想想一個這樣的人以揣摩上意到咁細緻嘅人、去管理香港，佢嘅利益佢會企喺邊邊？ 係啦，即係佢真只係視自己為一個上邊嗰個嘅僱員咯。 佢都唔係一國嚟，一國你仲可以講係真係大嘅政策，咩領土主權完整呢啲咁嘅嘢。佢係要照顧一國嘅玻璃心， 係 一國領導嘅情緒，係嗰下先恐怖，因為嗰樣嘢其實真係擦鞋。其實即是揣摩上意，即是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原因、就是每個人去揣摩毛澤東想做什麼，而你這種文化帶入了香港、這個就是我覺得是那個破壞性是遠遠大過你在這個標準工時走數、在這個全民退保走數、開發郊野公園、因為這種就是什麼呢，是將來就已經成為一個慣例， 管治文化改變 了。大家有沒有留意在梁振英任內北京如取如攜、步步進逼，將一些東西暗地裡改了，國務院白皮書、沒有剩餘權力，我給多少你有多少。第二，特首述職連坐法都改了，原本就是大家沒有分主持，現在就是我坐在中間你坐在這邊、兩邊聽訓話，到張德江來、也都是一樣，跟著就是什麼聽香港特區官員向他匯報，然後規定特首述職的報告的內容、要寫什麼， 大家一起孖六八九，因為爭佢。 嗯， 六八北京亦都相當之衰，佢就借六八九。 哇！跟住就攞到盡啦。 係啦，就係、是、呢個不得民心嘅特首，就將一國兩制攞到盡。 係，你八三一都係啦，其實你改埋嗰、那個成個嗰啲五部曲啊，嗰啲嘢。 其實張德江嚟都係㗎，我成日都話向佢匯報啲乜嘢特區官員。 係咯， 關佢咩事啊？ 律政司 係啊，律政司向佢匯報啲乜嘢咧？係嘛？跟住你搞一帶一路，你嚟叫我哋去做咩？而家你係吩咐我哋。國家俾咗角色你，就是、一帶一路嘅融資中心服務業乜乜乜。我心諗我話，你叫喺中環，你叫李慧瓊啊，專業人士啊嘛，馬英國啊， 係 啊，叫佢哋去吉爾吉斯啊， 係 係哈薩克、烏茲別克、伊朗，係嘛？你叫佢哋去嗰度開分店啊，開分行啊，會計師係咪？係咪應該新鮮事出啊？啲建制派個個都話一帶一路好啊嘛，咁你咁多蘇錦良唔好做局長啦，下屆係咪去波叔出城嗰個咩話？ 佢咪就係吉爾吉斯 ？Kaisenstein 係啊， 係咯，係咯， 吉爾吉斯就去嗰度開呢個蘇錦良移民律師行咯， 或者做呢個 專辦香港人移民吉爾吉斯 係 嘅移民律師，即係吉爾吉斯關景雄 係。咁呢個可以揾阿馬英國做都得，撈翻老本行。 嗱，馬英國肯定得啦，馬英國帶埋啲女去都得啦，係嘛？即係呢啲就係所謂虛偽。你見到點解個民望今次喺個調查裏邊？是跌穿他任內最低， 哦，跌穿史上歷特首的民望的分數添。 他而家就係僅高，唔係佢僅高於阿董建華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係啦。咁啊，曾蔭權醜聞纏身，即係接受款待咧，佢已經跌穿咗啦，低過佢啦。 O K， 佢38，佢而家36.4，但阿董嗰陣時係35。我估啊， 好少啫， 好快啦。下一次嘅 survey 一出咧，我覺得就真係咧低處未算低。 係。 其实我不是问为什么他这么低，而是为什么还有35.几，这个才是问题的。我觉得是。 是的，那些什么人来的呢？即会竟然在 那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建制派基本盘约莫四成。约莫四成。但你留意一下，你不要看评分。你看他那个 approve rate，反对与支持的比率。那个才看到个危机。如果北京不在九月之前拍板的人选。我覺得民建聯的競選舉工程是會遇到很大危機，因為他的 disapprove 反對的率是60%多，是超過了，本來應該64%之比，本來應該是支持特首應該和支持民建聯約莫都是40%，反對是60%，但他現在支持只有10%多，那下才大鑊。所以我就說任何選舉，無論你本土派好什麼派都好，你是要將選舉捆綁在梁振英連任那裡，因為這個才是最大殺傷力武器，最大殺傷力武器，也都是能夠迫使北京在九月選舉之前作出一個換人的決定。他現在真的大鑊，他臨尾的勢沉不到這樣， 是 他沒辦法再挫回起，就算他找白宮發言人用手嚟幫佢都好啦，都挫唔起啊！我覺得真 係，除非所以咧，佢可能就會越嚟越癲啦，搞大龍鳳咯。 嗱，呢個係一個方法，我覺得係， 即係跟住有嗰啲可能 整多次暴亂嘅 嘢會發生啊，係啊，我唔知點解我有一個直覺就唔會有個直覺，就係我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會有事。 我覺得未必六四，七一會有。 係， 我覺得七一會有。 但係啦，呢啲大嘅場合真係隨時又嚟一鑊噶。 哦，佢要潑一潑好易啫。嗱，上次金大師個劑就已經傳出。之前吹曬大雞又話新大佬搞嘢，又話咩本土派搞嘢、城邦派搞嘢，總之就冇最後尾就冇件事啦。咁但係我估政界咧都一路咧係吹緊呢啲風，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人都睇穿。 係， 我覺得 佢真係冇乜再冇乜招式啦，再可以用噶啦。 嗱，你而家咁啊嘛，佢同中聯辦就捆綁埋一齊，佢冧中聯辦會冧。 係， 而家兩個都唔冧得嘅，大家都要互相支持，令到梁振英可以連任落去。 係， 好啦，如果佢冧咗。你看到張德江走了之後，信報首先就說 UGL 事件中辦中央辦公廳，不是中聯辦，中辦是習近平的 executive arm， 叫做中央辦公廳，說要去進行一個風險評估，究竟 UGL 這件事的法律和政治風險，即是說他要就梁振英連任問題已經進入一個最終拍板的階段，跟著經濟日報就說 UGL 全面撤出香港。UGL 是什麼公司呢？其實它有大量是跟機鐵、港鐵工程有關的一間公司，是一個澳洲的公司。好了，現在它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譚慧珠和曾鈺成都先後說過，譚慧珠說特首的條件是什麼？不會被廉政公署查。你明白嗎？曾鈺成說過就是說，如果只有一個人入閘， 這個人最終爆出大醜聞的時候，中央怎麼辦？其實大家都在說他， 是 都是說這件事，都不要扮懵了，真的是吧？點穿他，大家都在說 UGL 這件事。嗱，呢啲大佬食咗北京茶禮咁多年，其實叫做係呢個中僕咁多年，佢哋都聞到味噶嘛。 佢哋真係接近中央嘅人士啊。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關鍵，大家睇下梁愛詩會唔會出聲啦。嗱，呢個就真係最關鍵嘅人啦。我估計中央辦公廳喺評估 UGL 事件裏邊，第一個問嘅就係梁愛詩，或者夫梁愛詩再揾一啲真係資深嘅大狀，去睇清楚呢單嘢有冇 case。我問過十個九個商界的人都話有 case 嘅， 係哇， 商界的人都話有 case 嘅，因為那間公司在香港是有，雖然地鐵即刻停了 UGL 入標，但是 before 呢件事爆之前呢， 而你係已經做咗特首啦嘛， 係你亦做咗特首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究竟呢件事對佢嘅影響幾大，無論佢今日出嚟講我做咗幾多房屋問題乜乜乜，其實嘥氣啦，坦白講，佢到今日佢都唔明。他自己衰乜？是吗？他自己衰咩呢？就是变成是共产党的走狗。香港人是不可以接受一个特首。他每一件事的 position 都是在共产党，包括一场足球。 是。 这下才是 最令到人家愤怒。 是。但是还有再愤怒的就是去到某些位置就走去抽水帮自己即攞彩。譬如刚才你说那个即洛桑那个呢攞了竞争力第一。他的回應是說，哦，證明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的經濟促進的政策是有成效的，這樣這 個就是這樣，大陸佬說你排第二你不出聲， 是的， 是吧？第二就是什麼呢？他這個政客的水平太噁心了， 是的，很噁心，真 的就是永遠都是呢，就是有種王國興味就是第999次向你匯報成功爭取整一條屎渠， 是 吧？就是我經常都說這個是一個品味的問題的，真的建制派也好，梁振英也好，白宮發言人也好，其實都是一個品味的問題，就是呢那樣東西永遠是 over 了， 是 就是這個尹天壽來的做了死屍方才人看不到你，就在地上在點在明明已經 cut 了還要在那裡點，這些就是那種叫做我覺得是很80年代的，就是那陣味，是啊， 陳職醒醒， 疾人不用本啊， 是 啊，疾人不用本啊，你想想記之前講那個曾鈺成在個專欄那裡講說現任官員如果爭取選舉的話呢，現任特首不用辭職就不公平，他就立刻還拖走去趕 Q 人，這件事都看到他這個人呢那個能力是很低的，我所理解特首辦如果是真的要去反擊一個跟法律有關的問題，你是不會靠白宮發言人去寫回應，因為白宮發言人是一無所知的，他是一個白痴來的嘛，所以呢你要什麼呢？其實白宮發言人是先去打電話去譚志源那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問清楚選舉條例裡面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裡面怎樣去規範公職人士參選，很快你說今天之內要回應，我們叫 call return， 什麼時候要回應？ close of play， 就今天結束之前回應，好了，咁咧佢就揾個 A.O. 嚇常任秘書長去 draft 一個 line to take 俾你，咁佢翻嚟嗰個答案咧，一定咧就會睇完法例先至寫到， 可能揾個律師 check 啊，成啊咁樣。 佢會打埋去呢個律政司嗰邊，問埋律政司嗰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係咪咁樣完出嘅 ？OK， 係啦。咁然後白宮發言人咧就會將佢改成一個新聞稿，然後出街。呢個時間大約係需要三個鐘頭。但你想想他們是噁心到是什麼呢？是梁振英出街的時候是亂 Q 那麼答，就說其他官員都沒有這個限制，所以不存在這個特首本身有什麼好處，原來發覺其最終跟著就要再發新聞稿澄清，是根據行政長官條例，其他公職人員或者受僱於任何政府部門政策局的人士都不能夠成為，如果他不辭職都不能夠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喂，你用阿老啦，梁唐英年當日啊，同你去競選嗰陣時啊，佢做緊政務司司長噶嘛， 係 係嘛？點解要俾林瑞麟做啫？ 係 就因為佢要辭職去參選啊嘛， 係， 所以提早俾林瑞麟。咁啊，林鄭見到哦，原來林瑞麟下一屆，因為嗰陣時大家估啊 ，Henry 係見噶嘛，所以諗住林瑞麟做，所以林鄭當時咪話唔撈咯，係 跟住 咪就係咁咯， 跟住搞新界佬， 跟住咪搞新界佬，搞僭建，搞到一鍋粥之後攞翻個位咯，係成件事就係咁啫嘛。咁大家點解唔記得咗嘅咧？喂，就算我唔查個禮書，我都知啦，係嘛？ 你不是唐英年，为什么要辞职呢？ 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永远就是要窒曾玉成。 是。 是不是自己不搞清楚的法例、 嗯、 喂，大佬你是特首来的根本。你选过添。 是。 是吗？ 咁佢第一獲選嗰陣，的確佢唔係，唔係喎，佢行 佢行會召集人，佢、 啊、 要辭嘅，當日都 辭咗。佢嗰陣時仲話換一條跑道嘛，係佢講先噶嘛，但係 佢仲早辭過阿唐英年咯，話俾你聽。係 啊， 因為公職人士啊，包括 係咯、啊。如果唔係咁樣，佢當日點解要辭呢個行政會議召 集人？呢個就係一個人咧，唔係冇食藥嘅問題，而喺佢眼中只係咩咧？要窒阿曾玉成，要駁斥佢。 係 我冇任何嘅特優勢。嗯，因為其他人都不用辭，他就為了要駁斥他嘛、嗯、結果連選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你選 Q 過，你辭過，你的對手辭過，全部都不記得了， 是 是吧？所以就說那些人怪白宮發言人，我就不怪他。 為 什麼呢？就是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回應、啊嗯、隨時可能是梁振英自己寫的、 嗯、 真的。因為我所知就是白宮發言人他都不會那麼傻的，他都會走去打電話問清楚、嗯、喂，拿起個電話打給譚志源而已，是吧？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嗯、一問就知道了。所以我就說你看到整個政府的管治的水平，那種甩漏的程度呢，我真的覺得很令人害怕，真的 連一個這麼 基本的問題 是答錯， 是 吧？ 是 你答錯、嗯、可能如果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是講大話。 嗯，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耍 Q 了你先，窒了你先，你班友不追就收皮咯， 是 是吗？ 他那隻喜歡博啊，賭仔心態就是在這裡體現出 來，不是咯，我就說我講笑咯，我就說你下次如果撞到他，你問你是不是齊恩老豆啊，那他就說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是 但是做個老豆和個老母之間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改進。 如果你硬是要我二揀一，你就真的政治化這個問題， 你就將我們的家庭關係政治化，你會這樣回答咁，你係咪想車巴佢？係嘛？如果再有一個人咁樣出嚟競選，落去選舉論壇，喂，你共產黨諗清楚啊！真係，當呢條咁嘅友出嚟競選，用翻對唔警進呢啲咁嘅內容，你估佢落到街會有咩後果啦？有血案，我覺得 今次真係會有接燈啦， 但真 係 唔係 佢自己坐揸住，係人哋車埋去， 同埋都會有 iPad 嘅， 係不過人哋車埋， 係啊，嚟攞個 iPad 型嘅接燈車埋， 係啊， 同埋攞或者攞支筆型嘅接燈懟落去， 係， 即係呢個就係你諗下。嗱，呢啲訪問咧，我都處理過，其實好簡單嘅，事先係夾好曬， 係 特別係 CCTV 係啦， 包括商台陳淑薇係兩大最親建制嘅平台，最有影響力嘅陳淑薇係 number one， 係 CCTV B 係 number two 添啊，所以點解一定係 CCTV B 加陳淑薇就係咁嘅原因？嗱，左部好似李國章話齋，冇人睇， 係 係，我自己都 自己未睇過， 係啦，咁所以咧嗰啲就應酬式嘅，一定要做， 係， 但係咧。真正去影響民情的、嗯、其實是商台和 CCTV B， 但是兩個人呢，兩個主持人都十分之配合的、 嗯、 就是會給曬問題，你寫好曬答案、 嗯、 然後才上去，當然不會蠢到好像陸公衛那樣、哎、停機 是難的，不過他們會個主持人會幫你兜的、 嗯、 其實會幫你兜，所以我就說吳景俊當日我估計都已經是硬曬的了，個拳頭啊，即係見到佢搭足球嗰條，你見到佢插嘴噶啦，已經為一場波得一隊贏嘅啫喎，係咪？即係佢已經覺得喂大佬違反一個 common sense 已經去到個地步， 係。 咁你可想而知，一條咁嘅蛋散，用呢種咁嘅語言藝術，佢曾經以為自己好叻嘅，我相信佢到今日佢都覺得 佢依然好沉醉於呢種 㗎。如果佢知道自己呢套語言藝術唔得，佢就唔會咁用啦。 冇、嗯、錯，但係繼續講， 繼續咁用喎，繼續攞嚟 campaign 喎。 佢自己都聽到硬曬嘅，佢真 係。係啦，我估就係咁啊。佢身邊嘅人就一段 self congratulation， 好似戒酒會咁啊。 係 係好嘢，講得好啊。 好似聽張德江咁樣係咁 啊。係第二咩咧？我所知啊，就係早討會裏邊咧，永遠將所有問題就歸咎於泛民。係。外國勢力 係 與黎智英 係好、oh, OK， 即係我成日都講啦，三座大山係就係泛民 係 嗱，泛民可能而家唔係啦，暫時見完張德江之後、 嗯、 就係變成小山啦， 係 但係黎智英係大山， 係 外國勢力係大山，嗱咁你冇得輸嘅喎， 嗯 係咪先？你個女幹麥又係外國勢力， 係 再加埋黎肥好黎啦，當然係嘛，因為傳媒會報噶嘛，係嘛，咁你跟住就你老婆走去得罪人，搞到。神憎鬼厭爆埋俾南華早報話佢要所有主禮嘉賓得佢一個先肯去， 係 咁你咪死南華早報呢個難啲喎，扣落去肥佬嚟嗰度，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 係啦，鬼佬 係 裏邊有鬼佬， 但不是阿里巴巴的了已經 除了譚慧儀還有外國的那些新聞報讀者在、南華早報的嘛是又是外國勢力那你實贏的如果是這樣、好了我經常都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估共產黨有沒有那麼蠢呢喂你班有戒酒會在這裡自己在這裡自嗨特首沒錯 特首好嘢， 特首好嘢，答得好 是 吧窒得他們好窒得張學成好張學成這個人心心不憤上次選不到特首幾年來都是這樣針對你不用理他的那就這樣就是吧就越搞越大鑊跌到36我告訴你還有排跌最低可以跌穿30不要說我批死他如果他真的競選的話我告訴你他將會跌穿30我到時我看你共產黨顏面何存如果你支持他去選舉的話好了他跌穿30他可不可以拿到600票呢呢、這個好技術問題，共產黨可唔可以 command 到600票咧？喺上次689票已經喺建制分裂底下已經係盡嘅啦。我覺得，但係當時佢嘅民望仍然冇而家咁衰。當時好多商界啊，仍然夾到啲票喺唐英年嗰度夾咗啲票過去。好啦，如果到呢屆，除非你得佢一個候選人，得佢一個候選人就會有曾玉成嗰種憂慮啦。 五零空零。 更大的醜聞 是更大的醜聞 到時他只有 10% 民望你共產黨怎樣的選舉怎樣下去、 又或者這樣他就直接連這個中庭耀那裡都要搞定了他先就等你沒有這個數字出來 但現在兩檔在做嘛中大都 mild 一點但中大那檔他都是最低的真的沒得搞 已經是 OK 是不是搞 埋中大咯 好了當你搞埋中大了還有嶺南一檔 搞埋佢，總之冇啊，唔再有呢啲問題， 唔再做問題。 係， 咁我覺得好簡單 嘅。跟住佢咪話， 全香港人籌旗請蓋洛普嚟做， 係都得 最權威啦，係嘛？ 係 係係，係咪全香港人籌旗請蓋洛普嚟做？ 咁佢咪話外國勢力 咯，又外國勢力 係。 所以我就話你而家冇得選嘅咯，其實係已經進入選舉期，而佢嘅競選連任、國族連任嘅民望得36點幾，呢個係評分添啫。其實他的反對率是60%的其實六成幾反對他10%支持他來回相差40%怎麼選呢-40%是低過建制派應得的支持度這下才是大鑊如果所以其中傳出一個消息就是什麼呢北京會在 before 本來打算北大河會議就是年底 年頭、okay、 年底就是黨大會之前北大河會議就是談人事佈局嘛咁就傾特首，傾埋特首人選。但我而家其中傳出嘅消息就係 before 九月之前會拍板。 咁快？ 個原因就係佢要令到民建聯有位走。 係。 你諗到嘅每一次競選論壇，我係公民黨、民主黨，好簡單嘅，乜都唔使傾。係 咯，差唔差嗰啲？ 將梁振英所有衰格嘢綁曬落嚟嗰度。 係。 標準工時。 嗯。 我哋行車你點答啊？你工聯會 係。 係。係咪？你撐佢嘅噃？ 唔係佢嗰啲位，佢哋會變臉咯。喂，我唔撐佢。 唔係好簡單，你敢唔敢喺選舉論壇裏邊公開表示唔支持梁振英連任？嗱，好啦，你答咗， 我反對佢，不過咧，我就冇話唔支持佢連任。 你咁樣就將個問題政治化。 係啦，冇錯，係啦，用翻佢個招， 得㗎啦，因為佢哋要選舉啊嘛。 係， 梁振英唔使啊嘛。而家 梁振英以為做一個示範俾嗰啲人聽，嗱，第時你面對呢個問題，你就可以好似我咁答。 嗱，我覺得就算12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一樣嘅、我覺得應該全面參選。 係， 即係我贊成王維基參選。點解？雖然呢條友刮仔，但我覺得全面參選只有一個政綱。就是將整個選舉變成一個選舉人票的選舉、每一個參選選舉委員會都要表明他支不支持梁振英連任以這個作為去揀候選人的標準、你說在專業界別裏面是沒那麼容易控制鐵票的、所以只要是這個作為唯一的標準的話、建制派會大敗我看你到時千二人裏面你控制得到多少、現在連漁農界都分裂 是喎， 黃容根就話我要退黨參選 啦。 因為坦白講，實際上喺漁農界影響力嘅係黃容根大。因為傳統勢力等於鍾樹根一樣，佢盤踞東區咁多年，由80年代開始選區議會，係乜？你而家掹走佢，好啦，你而家用小花又好，乜花又好，林林好內選咧，你鬥唔過啲地頭蟲，即係佢都係同泛民一樣嘅，其實。鄉事啊、民建聯啊，都呈現了這個問題，就是界票的問題。其實是他們都陷入這個危機，你以為搞定那邊得了，自己後欄失火， 好啦，钟树根就今日就话啦，如果你唔多名嚟，我就考虑退党啦。 系啦，要独立身份去参选。 系啦，因为最惨就系咁啊，钟树根已经发觉，喂大佬，我挨咗咁耐，当日你就叫我让，让俾阿叶柳上去补选，我又让啦。结果到而家做咗一届，你批我走？ 佢一届啫。 喂，只不过我做错咗少少嘢，系嘛？tree 根呢个名字又唔关我事喎。是人哋起噶嘛，其實係。 係，我有時就係明張木膽嗰啲就關佢事嘅。 嗱，坦白講，嗰啲就係叫做樣衰啫，係咪？即係如果佢喺區議會敗選，係咪將個責任完全歸咎於鐘樹根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問題。呢個係成個建制派本身個政治形象出咗好大問題。喺呢幾年裏邊，佢黐得梁振英太埋。如果佢再唔彈開啲嘅話，你話我話知你邊個去選都死，你唔好話分幾條隊，最多只可以補到一個位。而第二危機咩咧？就係喺葉劉淑儀嗰度。所以我覺得葉劉淑儀呢幾個月裏邊咧會開始發癲嘅。發癲咩啊？就係梁振英。嗱，田北俊影係啦，鍾國斌影係啦，鍾國斌公開講一帶一路冇得搞 嘅，係 嘛？但係葉劉居然整個一帶一路咩咩咩致富喎。以为想住佢咁样舐北京就有得搞喎，仲死多几钱仲啊！因为你谂下，詹培忠来，叶王维基来， 系 呢啲最大首先戒走嘅，其实系叶柳嘅票。叶柳票系咩咧？叶柳票冇铁票，我觉得大家高估咗纪律部队票，嗰个喺成个选区里边占系好少数。就算加埋佢哋啲家人都系好少数。实际上佢攞咗啲咩咧？保守嘅中产票，就唔中意泛民，又唔中意建制派嗰啲。好了，现在有王维基揀，有更似他们款的詹培忠，那就大镬了。你想想，叶柳其实是中联办栽培出来 的， 在他读完书之后回来，是一路叫他参加补选，一路叫人让路给他。钟树根就是死在叶柳手上，不是死在泛民手上。到他选到，你现在一届就叫他走。所以黄蓉根都是问题，就是你现在叫他交给个僆仔。咩名字我完全冇印象， 系 咩言啊？ 记得 何俊贤系啦，完全冇印象嘅，系嘛？即系、就是、我觉得比起工联小花同埋林林咧，印象更完全冇留得任何印象。 系鲜明啲嗰啲都，啲小花 突出啲，我觉得 系。 咁但系你谂下呢个何俊贤系党安排嘅铁票嚟噶嘛？而家就面对紧一个对中联办嘅危机，我觉得呢个唔系建制派嘅危机。为什么呢？就是中联办已经没有能力去压服到这个建制派。第一个叛变的中联办长期针对自由党。田北俊已经不跟你 play ball 了。摆明对着干。好了，现在连民建联内部都因为中联办的问题而分裂了。我不觉得民建联如果没有中联办压力会将朱根掟走。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区议会几个民建聯的資深的區議員敗選，中聯辦就懲罰他們。而你要記住，朱根這些人面懵心正，他扮退選，最終就是要你攞命嚟嘅。因為他是山寨王，其實大家都明白的，民建聯在東區有哪個人可以取代鐘樹根？很簡單，你不要以為那些票全部都是黨的鐵票來的，不是中聯辦，不是共產黨鐵票來的，有很多是街坊票來的。好了，你一次區議會選舉以為街坊票走了，那你想想現在實際上你有沒有人可以 replace 到他？ 他是不是想著我現在好像說不出第二條隊嘛，民權即是 因為、 港 島區就七變六席，上一次就建制派佔四席，泛民就佔三席，那也是跟泛民布陣失利有關。好了，你問我今次選舉形勢裏面，我覺得最穩陣是民主黨。點解呢？就是因為呢，而家個形勢發展落去呢，嗰邊就爭個頭崩牙裂。咁你如果喺本土嗰邊你就死啦，頂都唔知邊個好啦，真係。我諗即係聰明選民變咗精神病選民啦，真係。 精神選民， 即係你都唔知揀邊個啦，咁多條隊。咁反而呢，我覺得中華交又好，乜都好啦，或者社運交好，溫和派好，他就反而很清楚，他反而的定位很清楚， 去回中間了，真 是，他就真的去回中間，因為現在真的有激進的一翼抬頭嘛，而那些票他拿不到，他也不需要扮激，所以他就去回中間了，反而我覺得真正危機會在工黨那裡， 即係如果港島區變六席的話，如果建制派是拿三，他泛民拿三，咁即係建制派唔見一的嘛，其實已經係，咁唔見一嗰個係邊個咧？嗱，你又要保林鄭，唔係你要保葉劉啦，就中聯辦要保葉劉啦，所以佢 get 走啊葉中樹跟我，我覺得係有原因的。 嗯，費事佢壓住個位， 費事壓住個位嘛。 但如果佢哦， 咁你民建聯贏唔到兩席的啦嘛，係嘛？咁仲要工聯會一席咧？ 係， 係嘛？佢邊度有夠分咧？其實佢而家四條友喎，係嘛？佢自己要減一個嘅喎， 係， 係嘛？佢贏六。六個人的選舉，他贏四席是不可能的，還要今次的689民望這麼低殘的選舉，他會 spill over 影響整個建制派的嘛，所以我覺得他戰略上應該抽起一個，問題是鍾樹根為什麼抽起我而已， 但是如果這個人真的瘋起來是真的自己選就 不會的，我覺得最終他代理茅台的嘛，喂大哥，坦白說， 這個都是口述來的， 發展到今時今日所謂愛國人士建制派眼中其實都是人仔的嘛，他是愛毛澤東，不過毛澤東是印在人仔那裡的嘛，好了，你的利益是跟他有這麼大的瓜葛的時候，你怎麼飛得出我手指 頭， 是不是，反而我覺得什麼呢，鄉下佬就有能力發圍，他真的有能力去發圍，我原因就是我不是靠你嘛，我利益，還有最重要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現在你看到包括中共對香港的管治的冇咗個整合性，散啊，開始散啊，因為各種原因，因為佢哋部門啊，從利益喺香港利益太多，因為已經變成一個山寨王啦，已經。 同埋又可能俾人查緊咧，咁所以有啲即係顧唔到咁多嘢啊。 嗱，你睇到而家張德江嚟嘅只一個信息啫嘛，就係中央直接插手管治香港。佢當日同泛民講就係話。個溝通渠道喺度嘅，除咗港澳辦，除咗中聯辦，就港澳辦，仲有港澳辦，即係話就算中聯辦封咗棟門都啦，仲有港澳辦。咁港澳辦咩咧？其實係國務院啊嘛，直接係同中央溝通，即係個意思，即係話你哋仲可以直接同中央溝通。呢個已經係好大嘅信息，就係話跟住下一步就係中央直接插手組織香港嘅反港獨嘅統一戰線。然後預咗泛民會企喺佢哋嗰邊， 係預咗佢哋一個位置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係話咧，最穩陣係喺立法會選舉嚟講，反而佢哋係最穩陣。我覺得而家對北京嚟講，佢會選擇係本土派、港獨派贏出個位，定係温和派贏出個位？佢係嗰邊設啫嘛，因為佢唔會兩三個三個。不會突然間被建制派拿四和二，我覺得那個就是那個得票比率就太跟我們認識的太多，除非做選票，即是印定好曬啲選票，如果不是不會變成四二，如果是三三的話，那就踢走一個咯， 是 不是，因為他上次贏了四嘛，那就只要踢走一個咯，現在問題就是已經沒有了那種權威，但我覺得鍾樹根是扭計的，我覺得 或者是用這個姿態來去看看有些丟到一些其他東西， 喂你都明白啊，你只是看一帶一路槍炮團那兩條彈反什麼了啫，交通安全隊大佬，我中學都不肯做啦，我們做童軍都秒那些交通安全隊的啦，在中學的制服團體裡面，聖約翰救傷隊、童軍、民安隊這些才是視為制服團體，交通安全隊就是放學的時候動個牌出去企喺個馬路嗰度啫嘛， 仲有少年警訊都係俾人秒嘅。 少年警訊都秒，但係都高過交通安全隊。交通安全隊佢仲要係交通安全隊嘅唔知總監啊，副總監啊，定唔知咩？我唔知有冇錢收嘅，係嗎？你都知道嗰啲彈散到不得了嘅，其實已經係個名字都未聽過，成日都噏錯，蛇英輝啊， 係蛇英輝啊， 係啊，蛇英輝。完全冇印象係咩人？ 跟住另外嗰咩警察乜鬼 國際警察香港分會，我以為 Bruce Willis 搞嘅添，係嘛？ 我以為國際刑警添， 梗唔係啦，大佬呢啲嘢咪就係叫做咩咧？搭個雞棚出嚟，咩中澳法律咩基交流基金會？ 基金會係 喂大佬，即係大家睇得明。你以為、哦、你有余若薇、你有湯家驊、你有呢個李柱銘、你有大壯黨、你有陳文敏，我就搞幾個出嚟。你搞幾個移民律師出嚟，頂你，然後俾嚿錢佢，搞個基金會出嚟，即係等於揾個愛字頭嘅出嚟，又走去撐場。嗱，呢個就係佢哋永遠未到進化到佢嗰個水平。 去理解現代政治是一回什麼事。是吧，現代政治我覺得很簡單，那是一個觀感的問題，不是在於鬥人頭。在共產黨的群眾運動裏面可能真的鬥人頭，但是現在在香港一個資訊相對比較自由的社會，是鬥什麼呢？鬥你的論述能力，你整個人站出來的姿態，你的表現，包括你的 speech act， 即是講話的態度。你看到那些李思嫣、傅振中，喂，全部都是 講話嘴瞄瞄啊， 即簡直是不能任不能任用啊！根本係 係， 你諗下，即係嗰種核突嘅程度，係即係點講咧？係一啲叫做大媽式嘅人物，係一啲叫做冇文化嘅人。高達斌好少少，但係相對啊，相對於頭先嗰兩件， 係 好少少。以前曾幾何時，工聯會慢慢甩咗嗰陣味。陳婉嫻由一個國貨公司嘅售貨員。去 Warwick 去進修呢個工會研究，跟住翻嚟講勞工政策。譚耀宗又係入去，彭定康入去俾佢委任佢勞工事務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係 係咪？工聯會就慢慢走出六七暴動阻滯國貨公司中資機構嗰陣味，變成係一個所謂 opinion lead 啊，係搞咗幾多年啊？你諗下，好啦，你而家唔用呢班友 ，OK， 你唔夠激，唔夠阻。找過另外這班核突怪出來，是吧？整個建制就是被這些核突怪拖累。你問我後面主持人需要背飛，後面主持人一定不是民建聯，我覺得就是土共。民建聯是不會找這些人出來，他們都知道哪些，你看到他們是完全不參與他們，不侵他們玩的，其實即很簡單而已。你一班人落 club 就去 disco 溝女，你會不會叫成灰安呢？是吗？你明知实濑嘢嘅喎， 系， 即系你而家就系咁样一侵咗落去之后，成个建制派，如果你话一带一路呢两条弹散，根据大公报嘅讲法，系将呢个一带一路项目污名化，泼脏水， 系， 你其他嗰啲唔系泼脏水咩？周融，嗰啲新界社团出嚟撑梁振英嗰啲金毛，一路到好假的肥仔， 好假肥仔系， 系嘛？一路到呢啲爱字头， 系。 是吗？你见到如果一个正常的香港人，我不理你的政见是吗？你见到这班的人站在这里的时候，你觉得 像一班正常的人吗？是吗？那种抑郁这几年来 是吗？根本就不关那些政策事，我觉得。当然有争议性的政策，譬如新界东北开发，那些刘炳章在这里乱噏叫人如果去郊野公园回大陆，这些不就是凉粉咯，永远把口就贱咯，事又做不到咯，是吗？你其他那些事其实跟以往嗰兩屆政府冇乜太大分別，係咪？實際上就係成個建制嘅政治觀感，係大家覺得太核突， 就係俾嗰班人太過騎呢，太過甩皮甩骨，太過乞人憎， 咪即係亞視問題啫嘛。其實我覺得講到最後，你話 TVB 好咩？肯定唔係啦。但係問題 TVB 由個報幕員羅山，到以前呢個咩盧大偉咁樣，可能到配音組，係嘛？嗰把聲到肥肥嗰把聲。跟住到個報警組、道具組，嗰啲嘅戲服乾淨啲，個廠景靚啲，啲燈光打得好少少，同埋有一陣香港味，冇大陸味。呢個就係 TVB 咁多年嘅霸業。ATV 嘅問題咩咧？就永遠滑滑突突啊嘛啲嘢，我覺得 鏡頭都蒙啲嘅， 鏡頭又渣啲嗰啲。道具又甩 漏， 係嘛？配音卡通片同卡通片都配音差過人，咁你點搞啫？咁所以我就話，而家成個問題就係大陸嗰陣味就落咗特區，由梁振英呢個揣摩上意嘅所謂一國嘅代表，就仲衰過殖民地總督，就變咗帶咗嚟香港。佢就講埋嗰啲咁嘅左派語言，包括林鄭嗰啲咩方方面面啊嗰啲咁嘅嘢。在施政報告裏面又用了左派語言，打造乜春平台，一帶一路等等。好了，現在就問題就是，其實整個六四問題我覺得很簡單，現在年輕人一代是要去中國化，這個是事實來的，不是什麼代際衝突，不是什麼他們不明事理，也不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我覺得沒關，未必他們表達得不清晰，我覺得。但是或者他们用了一些很激烈的语言，不过我 read 到他们的 message， 即是我尝试去 read 他们的 message 是什么呢？ 他就覺得我要叫建立香港人的主體性、 嗯、 香港人的主體性是沒有中國在裡面的、 嗯、 所以他們發生什麼事不關我們事，你贊不贊成都好，現實上他們是在大專院校裡面、 嗯、 是一套主流的論述、 嗯、 這個是已經發生了， 是 你說去中國化好，你可以跟他爭究竟香港人的主體性裡面包不包括 六四，包不包括六四這段歷史， 包不包括中國民主化、嗯、或者六四這件事不需要用平反，我一直我都不贊成用平反這個字、 嗯、 為什麼你不是好像印尼對1965年排華，他不是用個好像蔡英文現在28那樣真相調查委員會，是啊、 嗯、 蔡英文現在處理就是這樣，一上台是不是你要撫平個歷史傷口嘛，你平什麼反，喂，你共產黨語言來的，這些是是不是是對的、 嗯、 為什麼用平反，你可以改的嘛，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不是一種情緒的發泄那麼簡單，而是如果共產黨懂得 read 個 message 的話，他就會更加擔心、 嗯、 更加擔心是什麼呢，年輕一代現在是對內地所有過去發生的事將來發生的事、嗯、indifference、 嗯、 一種冷漠的態度、嗯、而這種 indifference 其實很簡單，即是關我 Q 事，是嗎， 最好不要理，即是不要搞， 你死多少人，你死不死人不關我事、嗯，不关我的事，我們的将来也不关你事、 嗯、 这个才重要，其实 是 那些事不关我的事，而我們的将来不关你事， 也不关你事， 好了，这种情绪、嗯、其实是一种对中国 indifference 的情绪、 嗯、 其实我們已经是 我甚至觉得我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四字头的人是最后一代经历过六四、 嗯、 曾经将香港和中国的命运摆在一起的，現在我覺得很多三字頭的人已經慢慢是受這種本土思潮影響、 嗯、 二字頭更加不用想了，我覺得、 嗯、 即二字頭的一代更加不用想，所以如果要辯論下去的話，其實是辯論香港人的主體性是什麼、 嗯、 我覺得應該包括什麼、嗯、不要再口水戰在這裡爭什麼歸公歸婆，這些其實是浪費氣，我覺得即過去的政治討論大部分都浪費氣，原因是什麼呢，大家又打嘴炮、 嗯、 是進入不到問題的，你要進入的問題很簡單，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大家爭論的，其實究竟香港是不是 irrelevant 跟中國可以、 嗯、 你問我，我其實傳媒訪問我都有這樣說，司徒華和陳雲的分別不大，其實支聯會支聯會的 assumption 都是什麼呢，我在香港搞，其實建設民主中國是口號來的、 嗯、 那個 是一支旗來的，其實他沒有真的想過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因為他知道這樣做就會觸到共產黨的底線，而這個是大家有默契地去、 嗯、一起去 叫做河水不犯井水、 嗯嗯、 井水不犯河水， 我在這裡齋講齋 講，所以你說成光派講到就是說、 嗯 這個、只要我們不要搞它就可以實現永續自治、 嗯、 永續基本法，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河水不犯井水， 即你不要將支聯會的喊的口號當作它真做、啊、支聯會從來都沒有真做，如果真做要做什麼呢，是要回到中國成立支聯會分部，然後支持中國民主黨，不是香港民主黨、啊、是支持中國民主黨， 在裡面做組織工作 yes， 在裡面做蛇齋餅粽，在裡面做組織工作，然後聯同法輪功怎樣去滲入中國的農村，是不是，然后怎样渗入去共产党内部，因为法轮功就是最有能力渗入去的， 甚至乎和那些地下教会去做一些 维权组织拆迁，地下教会所有被迫害的阶层少数民族，西藏阿姆纳见达赖喇嘛， 还有上访那些， 还有热比亚疆独，这个全球维吾尔族大会，热比亚在德国好像流亡了，咁搞串联，咁、 嗯、 就真係建设民主中国啦。当然包括蔡英文， 系哦系喎， 甚至拜见李登辉，我觉得应该见达赖添。 系， 我觉得真正啊，能够实现中国主权、共产党主权以外独立，其实李登辉。 嗯， 所以应该拜见李登辉。 系， 跟住再串联啲咩？日本右翼 系， 日本右翼从来支持台独嘅，其实 嗯嗯， 系咪？甚至当日支持满洲独立添，满洲国 系。 咁所以一定要识嗰啲黑龙司令啊，唔系黑龙会啊嗰啲。黑龙会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嘛，日本有很多黑社会呢、 嗯、 即是出 AV 那些呢，其实都是支持一个台独势力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日本女优去台湾搵食是有原因 的，那些即是 事变会的，而你记住早期新宿的黑帮呢很多是台湾籍的人、 哦、 台籍的人， 日本的关系是这样的， 是的，在新宿早期六七十年代、开那些色情地方那些、 嗯、 就是台湾人、 okay、 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什么了， 建立一個即係支聯會啊！ 呢個真係大中華共榮圈啊！呢、這個、 啊、真係 係啊！ 建設民主中國路線圖 係啊， 得唔得咧？嗱，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每一個都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嗌、口號咧，無論支聯會好，無論係本土派好，都可以好激昂。但個客觀現實，大家一定要進入呢個層次去討論。如果唔係咧，大家喺度嗌口號咧，即係等於你同傅振中嗌口號一樣嘅，係嗌十年都冇改變。 即係同埋口號嘅比賽咁， 即係打嘴炮啫嘛。咁你但係如果唔係嘅，你話如果要進入一個實際嘅討論，好簡單啦，就係、話香港能唔能夠無視於中國，然後去建構自己作為一個半主權 sub-sovereignty 嘅一個城邦，你唔好獨立啊，未去到嗰步啊。嗱呢個我覺得可以思考喎，可以討論嘅喎。咁你首先要攞翻咩咧？嗱。你攞翻第一移民審批權呢個係事實嚟嘅喎。第二咩啊？係參與國際組織嘅權利啊。即係話我哋唔可以淨係以中國代表團嘅身份去參與，包括一帶一路，包括亞投行呢啲組織。就算係中國牽頭成立，我點啊？點解我哋唔可以？我哋喺世貿 WTO 都有自己主權啦。國際足協咧，奧委會咧，咁所以呢、這個。是不需要討論的喎。跟住落到去啦，具體啦，需唔需要解放軍駐港？係咪要求撤軍行動？係咪先？點解唔得啊？我話香港，喂，如果我哋嘅內部嘅治安，香港有咩軍事威脅啫？係咪你喺深圳調軍隊過嚟用乜嘢啫？ 即係如果你要保衞我哋香港嘅時候啊，所謂咁你咪深圳調落嚟。 係啦，跟住你話土地唔夠嘛，取回軍事用地。是吗？ 是的。 天马南啊，昂船洲啊，昌会山啊，这个京士柏啊，这么多的军事用地。是吗？即是你逐步有得谈的，我经 常说。水啊，都讲水啊。 好啦，上去考察东江水，梁振英带队嘛，得啦。问那些粤海什么集团那些，拿条数出来。现在不是上去跟你统战啊，现在叫你交条数出来。 是啊，为什么那么贵啊？ 我现在代表香港人上来问责。究竟那些水的成本是多少？中間麻煩你將你添加劑拿條數出來，好像驗奶粉一樣。 是的，真的是驗水啊，真的，那些水 的質素不低。加了多少東西下去，跟著跟廣東省電視台拍著，我去源頭，中游、下游拿水樣板，帶回來香港化驗。 是香港驗。 是的，千萬不要大陸驗，帶回來香港化驗。這個就是立法會議員上去訪問東江水， 應該要做的 事。應該要做的事啦。嗱，這個即係你要顯示到，如果唔係就永遠都係一個統戰與反統戰嘅問題，冇意思啊！我係嘛，統戰會變嘅，統戰係一個政治嘅一個工作，嗰樣嘢係因住個形勢而變。兩年前統戰你，兩年後同你反面，政治需要共產黨同你反面，政治需要佢又統戰翻嚟，係嘛？冇意思啊！我一做嚟，好啦，跟住你就會再諗，我成日都用一個字叫資華派喺日本裏邊咧，有一種勢政治勢力，叫做資華派。你要记住，知华派不算等于亲华， 就不是知拿派啊， 唔系知道嘅知， 系 佢唔系等于亲华。知华派系咩咧？佢哋系会识得同中共一啲高层打交道，包括譬如类似读埋新闻嘅 Bureau Chief 住北京嘅阿头咁啊，即系产经新闻嗰啲资深嘅记者咁，咁啊识得串咩嘅？即系串门子，即系敲门，即系识呢个识嗰个。美国都有嘅，佢哋叫中国通。你要記住美國中國通，譬如 David Sandberg 嗰啲咧，其實佢哋係咩咧？佢個利益係以國家利益為依歸，佢唔係以中國嘅利益為依歸。 通你係因為我想， 我要通你，我聽你啲嘢，知道你諗緊乜，下一步想做乜，甚至喺你決策過程裏邊 try to lobby 你，影響咗你。呢個就係資華派，日本嘅資華派。所以佢要派中國大使嗰陣時候，佢會選佢國家需要啦，我要同你開拖，我就派一個最強硬嘅，我對你一無所知，普通話唔識講。是吗？我嚟咩呢？我嚟就是目的就是同你开拖咗嘛。彭定康咪囉。彭定康相对于魏奕迅，魏奕迅就係一个资华派啦。魏奕迅懂讲普通话。係英国一份好重要嘅中国研究刊物 China Quarterly 嘅总編輯，中国贵刊嘅总編輯，係一个学者。係咪阿尤德係住曾经喺文革嗰陣时係住英国领事馆，住喺武汉唔知咩嘅二等秘书。麦理浩。住个汉口，住个西藏， 係嘛？絕對係芝華牌， 全部都係中國通。 係柏立基， 嗯， 住新加坡， 嗯， 係當年一手提拔李光耀嘅英國總督， 嗯， 然後住完新加坡總督之後，搞掂新加坡獨立嚟香港，呢、這個就係英國人派住香港嘅所謂芝華嘅總督啊。 係， 佢哋係芝華，你要記住，佢唔係親華， 係 唔係好似梁振英咁樣？ 係， 所以我就話我哋要參考翻，就係我哋對中國個態度由充滿感情，愛自己嘅民族，愛自己文化， 嗯， 愛自己嘅地理環境，唔係共產黨啦，講緊唔係愛共產黨，再一路再落去咩咧？其實我覺得最終係你企嗰個位置個坐標係乜嘢？咁點解香港唔可以有認識中國？嗱，呢個唔代表你感情上嘅企喺佢嗰邊，或者利益上企喺嗰邊。呢、這個我覺得對於任何，就算你係真係搞乜鬼運動都好咧，你都需要嘅。 係 嗱，好簡單啦，日本咁啊，又侵略過中國， 嗯、 又打過兩次，係嘛？ 係咯。 咁所以佢一路佢都係參與辛亥革命。 嗯。 喂，佢有計劃地去參與辛亥革命㗎、嗯。李方係真係支持孫中山。 嗯。 佢係諗住中國革命之後就可以攞滿蒙走嘛。 係。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 係。 他知道孫中山可以扶咗佢上去，嗯、其實佢一個廢柴。 嗯、 但係如果扶咗佢上去嘅話，有得分紅啊嘛。 係。 所以永遠你要記住，對日本人嚟講係冇親華派呢樣嘢。 嗯。 所以香港亦都係需要。如果你話喂，我香港人主體係唔包括中國在內，嗯、但你唔代表你意識上你唔認識呢個地方。 係。 因為佢每一日都影響緊我哋。事實上係。 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可以唔理佢噶嘛。 你不可以當佢互為不存在的，我覺得係嗱呢樣嘢，我覺得陳雲呢樣嘢好得意嘅。其實佢似新亞書院我哋嗰個年代，因為佢都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身。 嗯、 其實錢穆嗰個年代就係覺得同共產政權互為不存在，同、 嗯、 殖民地政權互為不存在，即係你講啫、 嗯。 但佢每一日實際上係影響緊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個中間係真係有一個 spectrum 喺度。由如全面去中國化、 嗯、 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嗯、 然後建立香港人的主體性、嗯、到全面的建制派、 嗯、 不要說親華而親共，其實中間我覺得那個 spectrum 好了，親共不選擇好了，到親華都不選擇、 嗯、 那親華再退一步是芝華、 嗯、 你就要認識，你不可以對他一無所知，其實、嗯、包括他們內部的中國內部的社會的情況，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還有你經常說知爆知爆，其實你都是了解了他們的經濟狀況。 因為 我覺得很簡單， 知爆而已， 知爆了很多次的歷史，中國歷史上晚清都是知爆，是但是晚清知爆由鴉片戰爭開始是講了整百年的、 嗯、 你我這百年我當我用100年做 time frame， 我們怎樣在這100年裡面、 嗯、 去面對一個共產政權呢？是你說知爆是不會明天嘣一聲， 雖然說 L 型反彈 不會 的，我覺得好了。知爆有幾個可能性，你有沒有 assess 過對香港的 impact 呢？ 是 這個是理性分析、 嗯、 不是講情緒， 亦都不是代表我是知即是親他，即就是感情上喜歡他，不是支拿派，真的 是啊。所以我覺得你說支聯會等於支拿會，問題我覺得支聯會本身我覺得是要需要想一想的、嗯，就是說你現在還是停留在那個口號式爭取那裡、嗯、我覺得大家都要老實、 嗯、 本土派的要老實，大專院學校的學生要老實、 嗯、 支聯會都要老實、 嗯、 你那些是做不到的、嗯、好了，你說六四悼念其實是一個悼念的一個活動、 嗯、 那四大口號是當時一直流下來的、 嗯嗯、 即是你自己有一個說法，我覺得這個說法是 for 所有香港人去明白支聯會要做些什麼、 嗯、 而不是說、那四大綱領是不可以動得的、 嗯， 就算你話平反六四嘅形式， 嗯、 我唔當唔喐你個口號都好，係咪？所以我就話1955年蘇哈圖政變、 嗯、 推翻蘇加洛政權、 嗯， 然後大量屠殺中國人、 嗯、 排華啊嘛嗰陣時，因為懷疑呢個蘇西洛係勾結共產黨嘛，印尼共產黨嘛。 嗯、 好啦，有種族屠殺，有宗教屠殺， 嗯、 大量嘅華人逃亡翻中國，有好多嚟咗香港。咁多年之後。喂，印尼啊，都願意去面對翻當日自己做過嘅事、 嗯。 當然，因為已經啊邊個死咗啦，蘇哈圖死咗啦、 嗯。 但印尼軍方喺成個印尼嘅政局仍然有好大影響力噶嘛。 但他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抚平历史的伤口。那他不是要整个真相要调查出来咯，是吧？大家起码可以讨论先，而不是说一下就叫共产党将这件事好像这个 定性为一个什么 什么。我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我都很有意见。 同意， 即系我从来我唔会去到六四现场跟佢哋嗌啲口号。个、原因就系我去，我系想俾人睇到我哋对呢件事系仍然系有个坚持喺度、而唔系我认同晒支联会所做嘅。 系，咁好多人都系咁。 我相信呢个喺我哋呢一代嚟讲系 common sense 嘅，其实 系 咯，系即系就算佢早期唱嘅屌汪明荃啊、张明敏嗰啲仲乜仲乞人憎啦，顶张明敏嗰啲而家变成系呢个亲共歌手， 系咯， 系嘛，嗰啲咪仲乞人憎。是有陣膠味的，事實上坦白講，由低温開始都有陣膠味。但那樣東西我覺得你不可以因為個形式而去、你不去我覺得沒問題、你提出批評我覺得是沒問題、我覺得大家批評是大家同樣地朝著的目標是一樣、你說如果是建構香港的主體意識、香港人的身份意識、朝著這個進發的話，那究竟有沒有共通點是可以的呢、就算你说我对中国感情上是冷漠，那理性上你都要知道他做什么 的，他又怎样通过什么形式影响你的生活、 是的、那他影响我们那些不是很简单、很简单，中国建筑在究竟工程里面拿了多少好处呢，那么多大白象工程都是判给他 的中国海外， 是的， 那为什么袁秋的老公又坐在他们的 board 那里呢， 是的，那么那些 原水事件才发现， 是 的，原来建制派这么多利益在这里，喂，那这些当然要调查啦，你问我调查什么，就是究竟中國怎樣通過這些建制派影響香港呢、喂，這個就算你泛民也好，不是泛民也好，本土與非本土的分別不重要的，對我來說、很簡單，中聯辦的角色呢在選舉裏面，究竟為什麼建制派建制大到這樣，中聯辦新界辦事處、香港辦事處、港島區辦事處、加加埋埋有多少人呢，黨產有多少呢，為什麼三聯商務中華書店是中聯辦做股東的呢、幕後他們控制了香港多少個出版，喂，這些很清楚的、就算你問我我是什麼派都好，我都覺得不應該，所以我就說那種分歧是我們想像出來、是因為政治語言的操作， 是因為口號的操作、也都因為一些人特別想著去將那個矛盾挑高、所做出來，但是如果你只要脫離於籌旗與競選的話，即係我哋冇，我冇呢個考慮。咁咧，你就會覺得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大得咁緊要。反而就係我覺得係未進入個問題。 但係我覺得即係亦都當中亦有一啲係刻意去射， 肯定 係 咯， 射歪 係啦，肯定 係 咯， 令到你不斷只係停留喺一個即係口號，打水炮或者係嗰啲咁樣嘅口號。 唔係即係等於網上討論一樣咯。嗱，我成日都話哈佛嘅五號報告咧，值得大家睇下。即係哈佛大學好認真去研究中國嘅五毛黨，咁咧就發覺九成幾咧係嚟自公務員，係受薪嘅公務員，唔係係受薪去做呢樣嘢，唔係你我哋成日都以為五毛黨係讀 L 喺屋企啊，然後逐條收費，原來唔係、因為嗰啲質素信唔過。 係、 第二咩咧？原來發覺佢哋主要係 side track 嘅 issue， 喺敏感時刻，呢、這個先係五毛黨嘅功能。佢唔係要。討論我頭先要求嗰啲，其實唔係五毛黨要做嘅，嗰啲就一埋身就 X 你老母噶啦，係嘛？跟住 label 啦，咁就完噶啦，即係 label 咗你之後就 X 老母噶啦，咁就完噶啦，跟住就支那狗噶啦，跟住就落地獄，係啦， 你賣港茶， 係啊，嗰幾套嘅啫，其實我自己寫埋得，係嘛？唔使你打啦，自己寫定噶啦 ，#hashtag 全部都 全部係啦 ，#hashtag 就得啦。所以我覺得呢啲就，我覺得慢慢咧，網絡輿論都會進化嘅。好多我覺得我認識嘅大學生咧，有陣時講大學生會啊，好多學生會請我去，我都盡量去。大學嘅科嗰啲活動，個原因我覺得係咩咧？亦都唔可以完全對佢哋好似塞咗個耳仔唔聽佢哋講嘢，就一味喺度砌。嗱，我成日都話啦，係有一啲野心嘅人，係想動之旗，呢個係事實。由雨傘運動開始之前，佔中已經係嘅。我覺得就好必然嘅。我梗係想取代你。呢個係一個政治嘅遊戲裏邊，都係踢波更加隊贏一樣。呢個你唔可以話踢波政治化嘅，因為總有一隊贏嘅。其實社運好、選舉好、政壇都係一樣。總有一支旗係要取代另一支旗。呢個係必然嘅，正常。但我覺得如果撇除呢樣嘢嘅話咧， 是不是有更加多的共同的语言、 嗯、 可以大家真的认真去进入核心的讨论。我对大学生是有这样的要求、嗯、如果你只是打嘴炮 so sorry 真的、嗯、是什么雷劈神坛、啊、这些好像很好型，但其实勾晒坦白说这些语言已经勾晒了，其实即也都不型，但是可以出到位、 嗯、 不过后面的 substance 我觉得就相当失望，是即是要求的 substance 当然、嗯、其实他们批评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喂，大佬，我參加咗廿幾年，點會未批評過啊？一見到蔡耀昌把聲就屌，已經係咁噶啦，同隔離一個已經係，係嘛？跟住見到嗰啲江河水，邊咪講咗咁多年？ 係咯，就滯好汗嗰啲真係想死啊！ 係啊，你即係以前都未聽過，我諗好多人冇聽過張明敏同呢個勇敢的中國人啊嘛，我諗 真係頂唔順。 喂，大佬，早期就汪明荃啊，係係嘛？就算血染的風采，我都唔應該啦，點解？喂，大佬，那套戏叫《高山下的花环》，是讲紧打中越战争啊，大佬，那个解放军女战士俾佢哋喂奶嘅喺度， 系， 即系好重口味嘅，其实 同呢个比那攞支 攞个手榴弹嘅日本仔系一样啦，阿刘翔个前妻系嘛，所以我就话，即系其实唔奇怪，我觉得嗰啲嘢，但系点都好，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人自己。认真面对自己的思考力、 嗯、 不是说六四到不到了、 嗯、 这么简单，而是如何面对中国、 嗯、 我觉得这个你千万不要搬龙门，有些东西你是要 honest to yourself、 嗯、 即是对自己诚实，是吧，即是当然很多人就一方面打嘴炮，一方面回东莞、嗯、打真炮，是吧，马英国、啊、那些，是，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即是你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样、 嗯， 因为当你是一个很感性的态度的时候，是群众动员是有用 的, 我覺得，因为身份、啊、情绪、啊、认同的政治是最有效的，你在台湾民主化之后都一样， 是， 但是这种认同的政治慢慢会过去、 嗯、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呢，他这几年来的败选，即是上一次败选之后呢、 嗯、 他很强调同一个公民社会的连结、 嗯、 一个公民的身份去施政，怎样同公民社会一起 partnership 去推动施政、 嗯， 这个已经不是台不台独的问题、嗯、事实上台湾已经独了， 是， 他已经不再拗这件事、嗯、我告诉你，是吗，我不再拗，我有自己军队，有自己政府，有自己货币， 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自己的总统， 有自己的总统、嗯、有自己一套政治文明，有自己一套社会的文化，讲、嗯、完了已经，是吗，问题就是做一个好小国好民嘛、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香港人自己要去看台湾的时候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白宫发言人那些就垃圾嚟咯，我觉得系咪，冇民主就有经济发展，点呢啲一九七几年美国学术界讨论嘅问题，系、 嗯、 咪已经冇人再讨论，其实呢啲系即系逻辑上已经系不通嘅，其实已经系。不过我觉得亦都系讲到最后尾，就系话香港嘅公民身份咧嘅建立咧，或者甚至香港人嘅主体性建立、嗯，其实我觉得同六四系有关的。 我绝对系啦。 好多人的政治上的啟蒙， 參 與政治，參與集會，你唔好佢嗌咩口號都，參與政治集會，喺政治集會裏邊一啲嘅規範，其實係由支聯會嗰個系統一路傳落嚟。 而嗰種即係脱離咗純粹揾食嗰種嘅思維，開始會去對於一啲即係公義啊，即係咪呢？即係啦。 對政治理念的堅持， 這樣的堅持，這些的啟蒙其實很多都是由六四開始， 因為 我在我記憶裏面90年其實很低潮的，有幾年的六四悼念活動是很少人， 是 前面那兩格球場都站不完，都未去到這個女王像、 嗯、 維多利亞女王像、嗯嗯、但是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是、很多人是在說移民的時候、 嗯、 大家記住香港人不是那麼勇武的、 嗯、 曾幾何時九零九一九二是争取居英权啊，买个岛啊， 是 撇的，其实讲紧 移民潮。 喂，我那个年代毕业了几年的同学，有些在澳洲，有些在新加坡， 嗯， 连新加坡都去，我哋都话屌晒 Q 气嘅，即系冇得好讲，即系嗰个辩论系同而家本土派同泛民嘅辩论差唔多嘅。咁但系你谂下，就系咁走过嚟啫嘛，其实系。咁、嗯、你问呢样嘢嘅坚持本身有冇主体性喺里边咧？我觉得肯定有， 肯定有。 那樣東西不是一個 instrumental 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那麼簡單、 嗯、而 其實很快已經是變成一個本土運動， 變成了那個是一個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嘛，即是你香港人才可以在這個 維園的悼念， 維園的悼念公開的悼念， 特別是九七之後，我覺得即那個是體現了一個香港和內地的分別，其實就是什麼呢，是可以公開地悼念六四嘛，所以大家也不想去衰嘛，心態就是很簡單的，我覺得什麼中華膠啊，被中國騎劫啊，愛國情花毒，喂，坦白說是真的沒有這些東西，很多人你問我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呢，就是要被人看到一點燭光，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形式主義，事實上也是， 就是那種， 但是形式主義你說有沒有用呢，是有用，我覺得 是， 你問我如果不是這個六四那個影響，香港在過去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裏面最低潮，最低潮就是我九十年代初期，其實示威得幾有的，真的還衰過去比加超，真的他都有二十幾有啊喂，大佬，我哋嗰陣時去示威，加埋嗰啲去派傳單嗰啲職員都係得十有都冇啊！真係，即係而家啲後生仔冇經歷過香港公民運動嘅低潮 期。低潮期係 九十年代，坦白講，其實真係低潮期嚟。 係係， 就算成立臨時立法會，衝衝衝，你差佬拉，燒車胎，你諗下，其實都係好少人嘅，其實講緊。是鏟了整個立法會的，你想想今天著曬火了，是 上了主席台了，外面又圍截圍堵了， 但那時候其實是沒有人關心 的，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裡面呢，六四這件事在香港，在香港的悼念呢，是有一個， 是一個香港的一 個很重要的影響，我覺得 特色啦，是啊， 即不是一個城市那麼簡單的，其實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是因為你那每一年他都會提醒你香港人， 是 香港人的身份是什麼，但是你問他們是不是因為這樣而去認同共產黨的錯，每一次的 survey 今天你看看 對共產黨的認同，這個是客觀的數字，如果你說支聯會越成功我們就越大鑊，對中國的認同應該上升的嘛， 是 到他悼念到二十周年突然間那麼多人去了，那他應該對共產黨的支持會上升， 是 如果邏輯成立的話，是吧，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的比例是不是會上升，為什麼中平要做出來，共產黨最慶就是你班友認同自己香港人，不認同自己中國人嘛，是那些人本身是不是因為受這個情花毒影響呢，所以有得解的，我覺得其實即有時候口號永遠都是千萬不要用口號取代思維， 是這種東西就吸引即吸引即不需要想很多東西啊，又好似係喎，又幾過癮喎，情花毒啊，天打雷劈啊，咁嗰啲你睇下，城邦會戰勝歸來都 hit 過民主會戰勝歸來，就知點解啦。 嗱，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就支聯會嘅活動咧，的而且確係一陣膠味，我覺得亦都係一個現實咯，我覺得但台灣都是一樣的，你看到國民黨有一陣膠味，民進黨慢慢曾經有一陣膠味，到蔡英文開始改變，改變什麼呢，就是 open 面向個社會，我經常覺得這個是很重要，如果一個組織一個政黨長期封閉的話，必然有膠味，但如果你是願意開放面向個公民社會，去採納一些公民社會的新的意念處事的方式， 近啲年輕人咯， 係啦，所謂接近年輕人，唔係搞支聯會青年部，然後用翻好膠嘅方式去做六四劇啊嘛，係唔會噏㗎，真係，因為都係膠嘛，只不過後生， 係 嘛，直膠同呢個 膠，陰膠同 O 膠， 咁就今集時間差唔多啦，過咗好多時間啦， 係咯，我都講唔曬，元帥嗰啲未講，算啦，不過。 是啊，咁就差唔多。我今第三次講呢個六四，但我覺得係值得討論 嘅。係係係 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咁快就去俾一個嘅判斷，究竟嗰班係咪咩數典忘中啊，冇血性、啊。 我有少少多謝嗰班大學生添。如果唔係因為佢哋一啲言論，邊有咁多人去討論六四啊？今年 係啊。 我覺得佢哋真係 因為佢哋挑機咯， 係啊，因為佢哋挑機，所以我哋先會攞翻六四嚟講啫嘛，或者跟住佢再認真去自己思考多一次，喂，究竟六四係於我自己係一個咩回事咧？ 咪起碼我見到好多人寫翻出嚟， 係啦， 佢哋嘅言論咧，我覺得係有共鳴嘅，去與唔去都好， 係， 咁我覺得呢個係 你可以咁講，冇呢班人挑機咧，亦都大家可能即 係唔係啊？靜悠悠咁就冇咗， 甚至係扯住六八九啦，都係、 啊、 就唔會將呢個議題攞翻出嚟。 係啊， 咁我覺得亦都係支聯會革新嘅問題咧，係、一個長期存在嘅問題、我覺得呢個，但係好難怪有陣時候你都睇到支聯會係老化。咁亦都係有好多嘅，因為佢係一個義務義工嘅組織嚟嘅嘛，其實。咁你好難去用一種好點講嘅一個即係專業嘅要求嘅有啲嘢， 同埋佢始終嗰個議題本身，你又好難用一種好潮、好文青嗰種咁樣嘅形式去表達嘅。 有嘅，其實二十週年嗰陣時候就有嘅， 係 有啲文青出嚟搞啲六四嘅文化活動嘅， 嗯， 咁就交味比較少啲嘅，我覺得其實，咁但係就因為好容易佢將佢悲情化嚟嘅、悲情化自然就係、個形式就會係咁啊， 就槍噶啦， 係啊，就係哭腔啊，就係呢樣嘢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唔悲情化，可以有啲乜嘢嘅方法咧？我覺得當然一個就係、當然客觀討論咯。我覺得、包括中國民主化嘅前景啊，包括即係香港同中國民主化的關係啊，因為甚至係冇關係咧、如果冇關係嘅話，咁嗰個 scenario 會 所以本土派咪搞論壇咯？ 但係論壇唔係佢。搞論壇冇問題的，我覺得。但係嗰個樣嘢係你唔需要，你要動起一支旗出嚟咧、當然最快嘅方法揾個稻草人揼佢。如果唔係呢個方法係咩咧？係你人哋覺得你嗰支旗靚啲，你嗰啲旗型啲，自己走過嚟。 係 呢個係第二個方法。最低嘅方法咩咧？你表面上批評人，但係用翻人哋嘅方法。係呢個就係最渣嘅方法，我覺得。咁就幾檔嘢，大家自己睇咯。我覺得其實究竟邊檔啱自己口味，我覺得係嘛。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